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Hey, 大家好，又到逢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飯了。就大家應該有留意昨天細良的短打呢，都有跟大家說了，因為昨天早上就細良收到消息呢，卡文通知他呢，他外父即是卡文爸爸呢，就在加拿大病重了，所以呢就細良昨晚呢已經漏夜呢就飛返加拿大要處理家裡的事務了。就都知道他外父身體的情況就不理想，希望在這裡送上祝福啦。所以今晚呢就細良沒得來跟我們一起做這個政治咖喱飯，但是我們就找了一位特別嘉賓，就是後生仔來的，就是我們新民主同盟的社區主任，就是潘朗聰。街坊怎麼叫你？叫你阿聰。 通常街坊叫阿聰的， 叫阿聰。今天呢特別來跟我們做一個節目，都辣的了，今集的節目大家知道了，就6月9日的反送中大遊行呢就蓄勢待發啦，政府呢就即跟建制派夾曬計呢，就即是強行是要通過的了，就繼昨日的朝後早呢個30多位，應該40-4位，36位的建制派議員聯署俾特區政府，咁啊跟住咧唔夠9小時咧，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即刻琴日傍晚就出嚟咧，就接受咗呢啲建制派保皇黨就逃犯條例，即係呢個送中條例一啲小修小補嘅建議。咁今日咧就係另外一場嘅即係建制派同保皇黨同政府夾嘅計嚟嘅，就係話既然立法會裏邊咧就鬧雙胞胎啦，這個送中條例的法案委員會，咁就透過內會咧，就人多蝦人少嘅情況之下，就投票話要解散呢個法案委員會，或者係法案委員會不再存在運作啦。咁咧今日咧就但又要面對社會輿論嘅壓力，就話冇咗呢個嘅法案委員會直上立法會裏邊恢復二讀，跟住再三讀投票咧，咁就即係繞過咗好多立法會裏邊審議嘅過程喎。咁點咧咁樣？咁啊立夾咗條橋出嚟咧，就揾呢個陳克勤，係啊民建聯嘅陳克勤作為主席嘅保安事務委員會咧，就特別開特別會議，咁仲要唔止一日，係連續5日，即係今日星期五，聽日星期六，下個禮拜一。2、3一路開到6月5日咧，就長達20小時嘅特別會議，咁就俾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咧就即係去講解啦，亦都俾議員咧係去希望透過一問一答，咁啊所謂嘅由政府去解釋呢個送中條例嘅內容咁樣。咁今日咧就係首次嘅會議嚟嘅，係嚇。阿聰應該有留意到新聞，睇到電視啦，係。 有啊，琴日李家超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講了6項修訂，小修小補。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小修小補都不算的，根本就講完都沒有說。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要縮小個特別移交安排的適用範圍去最嚴重罪行，就那個引渡門檻就3年變7年， 應該是第二次改的，最早這個2月中的時候提出來的送中條例呢，就說刑罰1年的那些罪行都要移交，及後呢就聽過商界的意見之後就改做3年，昨天呢就甚至乎說要大幅提高到去7年。 其實我覺得裡面的邏輯是非常奇怪，明明政府自己說我們不要變逃犯天堂嘛，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越 減就越多，越豁免就越多人喎。即係點咧？即係係咪七年以上罪行就可以唔理咧？係咪七年內嗰啲啊？咁我就由得佢喺香港咧？咁呢個係咪政府嘅邏輯咧？其實係覺得非常奇怪。 係用翻政府嘅邏輯話，咦？香港唔能夠成為呢個嘅逃犯天堂。咁但係當你又將個罪行移交嘅罪行係講緊話由一年變三年，三年變七年嘅，咁係咪輕微罪行？例如阿十一哥嗰啲嘅罪行係咪就係可以咧？香港係咪就會唔介意成為呢個輕微罪行嘅逃犯天堂咧？用翻政府講嘅邏輯就不能夠成立啊！ 係啦，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啦。之前剔除商界嗰九項嗰個修訂，咁啊剔除咗，咁係咪又唔可以變商業犯嘅逃犯天堂咧？係咪你唔剔除佢，咁即係香港咪變咗商業嘅逃犯天堂？咁又好奇怪喎！咁依家啊七年嗰啲，咁但係性罪行嗰啲佢又豁免咗喎，咁即係咪變咗香港又變成性罪行逃犯嘅天堂咧？ 係啦，與十六歲以下嘅女童性交，或者管有兒童色情物品，仲有咧就刑事恐嚇啦。這個將槍械和彈藥去交給沒有牌照的人，還有利用促使和提供未滿18歲的人去製作色情物品那些的，或者是作為真人色情表演的這些罪行，還有和20歲以下的女童和其他人非法性交，這些罪行全部都可以豁免了，剔除了這七項罪行。 還有可以留意一下，就是我覺得入面嗰個引渡門檻由三年提升成七年咧，就唔係枕七年咁簡單嘅，係可判處刑期。講緊係乜嘢咧？講緊係依家你剔除完商界，剩低嗰37樣可移交罪類入面咧，其實大部分咧都已經係即係符合咗七年依個即係最高監禁期，因為係純粹講最高監禁期嘛，就唔係講我判你幾多年。咁所以譬如你盜竊罪嗰啲，其實你最高嗰個監禁期已經係七年啦，咁其實已經可以移交，即係可以移交噶啦。咁其實冇乜意思嘅成件事。 係啊，係啊，咁啊大家知道啦。咁啊最近大陸咧先至修例。就將過去本來係好輕微嘅罪行，例如係呢個咩叫散播謠言啊，大佬咩叫散播謠言咧？而家咧修改咗法例咧，竟然嗰個刑期就提高去到七年。 係啊， 哇！將來呢個嘅逃犯條例通過咗，即使你而家話將個門檻罪行由三年變咗做七年嘅話，佢一樣因為大陸裏邊嘅法治不彰，因為共產黨黨係凌駕於法庭嘅話，佢一樣係可以安插一啲罪名俾你。哦，五年嘅罪名用唔到，咁我咪用七年嘅罪名咯。咁一樣係可以做到呢個送終嘅實際效果、客觀效果。即係話呢個將三年嘅門檻提高到去七年咧，其實係冇本質改變過。都是要送終， 係啦，所以都不明白啲商界朋友可以話呢個派咗定心丸，完全不明白其實有咩分別，修訂完等於冇修訂，所以李家超都唔知做乜嘢。 商界其實就係最關注嗰啲逃税啊、行賄啊、貪污罪啊，呢啲全部都冇呢個嘅剔除嘅。咁朋友可能會問，咦？咁點解啊？劉聯雄又會撤銷佢嗰個 JR 啊，佢嗰個司法覆核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十居其九就一定係傾掂數啦，甚至乎就威逼利誘啦，即係你得兩條路嘅啫，我一係咧就豁免你，你唔使擔心啦，你撤離啦，又或者一係咧，如果你唔去撤銷，或者你繼續同呢個嘅特區政府、北京政府對著幹，透過喺法庭裏邊做呢個嘅司法覆核嘅話咧，我就揾其他非常嘅手段咧，係去處理你。又或者根本兩種手法同步用嚇，咁啊，所以咧就劉聯雄琴日就走出嚟，透過律師就俾信就話啊，自稱係愛國愛港，或者一直都係愛國愛港商人，就撤回佢嗰個嘅司法覆核咁樣咯，係。 係咯，其實成件事好諷刺啦，所以我覺得。即使是商界的朋友好，我哋普通市民都好，其實呢條逃犯條例真係同大家息息相關。 咁啊，仲有其他小修小補嘅，因為佢係講話三個方向六項小修小補嘅建議啊嘛，講到咧，哇，好誇張噶，就話咧就仲有另外兩個好大嘅改變，就話咧必須係請求方嘅中央機構係去提出。這個的申請，這裡又衍生另外一個很巨大的爭議了。咦，不是這個逃犯條例的初衷是關於要處理陳同佳的涉嫌台灣的謀殺案嗎？這樣，那如果台灣政府或者台灣的中央機構，那個中央機構對都是台灣政府，因為北京政府呢，在一中的立場裡面之下，是不是應該北京政府呢？台灣政府不承認你一中政府，又或者根本只是相信他們是中華民國，是有這個的中國和大陸或者是一邊一國這個實際存在的政治現實的問題，那又怎樣是去提出呢？ 是啊， 那就是說 你根本台灣是不會由中央機構去提出的嘛，是啊，那是死證來的，啊，即是一路都還在講大話，一路都是處理不到這個陳同佳案，政府念之在之講的話要處理台灣殺人案，或者 要將兇徒繩之於法，啊，這個陳小春作為惠州的政協講話，總之人犯了罪之後呢就要 受罰了， 是啊，就要被繩之於法了，是啊，都是講不通的，都是沒有處理到這個陳同佳案， 是啊，所以我覺得其實政府現在最無恥是去到昨天的記招都夠膽死跟大家講，原來我們必須回歸政府作出建議的目標，他說什麼，原來是處理台灣殺人案和堵塞制度上的漏洞， 是 處理台灣殺人案，正如你咁講，喂，究竟有冇處理到呢？ 嗯， 再講就係琴日其實佢話啊，原來美其名咧就係加強疑犯嘅保障，但其實咧佢話只處理要求引渡地區最高檢察機關提出引渡要求嘛。 嗯， 但係問題係當啲記者朋友問佢，喂，咁究竟台灣嘅最高檢察機關係乜嘢咧？佢就答唔出喎，佢就淨係啊，又係 避免答， 係啦，就避免答。咁其實台灣的殺人案是基本上是解決不到的， 是啊，是啊，當然啦，還有講其他就話啊，如果大家擔心啊，這個被引渡回大陸的，就是那個被控的人上庭是受到不理想的對待的話呢，那就可以在這個的協議那裡呢，特首在協議裡面加入這個保證無罪假定啊，公開審訊啊，不能夠強迫你認罪啊，和上訴權這些要求。不過最關鍵最關鍵沒有講的呢，這個只是行政措施，這個就不是以白紙黑字去寫入去個法例那裡呢，是去作為規範，即是換句話說都是空談來的， 是 可做可不做，做不到又怎麼辦呢，這樣所以今天在立法會裡面李家超和鄭若驊來到的時候去答議員的提問，例如民主派議員郭榮亨好楊岳橋好講話，如果將來真的逃犯條例修訂了，有香港人是被引渡回大陸受審了，咁佢又受到啲唔公平嘅對待啦，例如係秘密審訊啊，例如係呢個佢要求上訴啊，或者係冇呢個嘅無罪假定啊，因為大家知道大陸係大陸法噶嘛，係行香港就普通法系統，你未被定罪之前咧，你就係呢個 innocent 嘅，你係無罪推定噶嘛，大陸就唔係噶嘛，就係個法官認定你有罪，你要去上到法庭去證明自己是無罪的嘛，是不是？是很不同的一個的司法體系來的，這樣是。那麼問到李家超，李家超就說，大陸如果法庭真的這樣做的話，國際社會又會批評他，啊，大家就會看一見，啊，這樣。但是重要的就是沒有回答到問題， 是 特區政府是沒有事可以做到的。啊，即是當如果真的有人被送中，有香港市民被送中，而他在大陸的司法系統裏面不能夠接受得到公平審訊的話，根本李家超是答不到這個問題的。 其實可能性是很大的問題啦，你要在協定裏面，你要求對面說你不如加上無罪假定的安排下去，但問題是人家整個司法制度都是調轉這樣來的時候，你怎樣去要求他無罪假定呢？即是怎樣呢？即是我是不是我香港引渡回大陸之後，究竟他的審訊過程，我們香港政府有沒有權去注滿了他的，就是，審訊的安排呢？上訴權那些，探視權那些，人家不給你，那又怎麼辦呢？更加重要是從來都沒有變過，就是逃犯條例呢，最後最終決定權是由行政長官作決定的嘛。當然李家超就說不是的，行政長官作決定的時候呢，可以用人道或者其他理由不移交。但問題是，如果是行政長官，我們的權力的來源是來自中央的話，中央一聲令下，你夠不夠膽， 就是屁都不夠膽放啦， 是啦，再看看現在林鄭即對於中央這麼聽話，那之後真的要好像林鄭說齋，是不是要靠大家去監察呢？但問題是一樣，明明不應該做的事，有什麼理由可以通過完之後說，那你之後監察回我就可以 了？ 我覺得這個又是 拆過輕 兵，又是調回轉來的。 今天比較出奇的就是在立法會裡面，就本來民主派議員就希望透過有些報章講話文鬥就不是武鬥啦，就不是走去扯啊，起起起啊，抗議啊李家超啊，就希望透過這個叫做保安事務委員會 會的特別會議的一問一答呢，就去揭露這個送中條例種種的不善之處啊、缺陷啊，又或者是讓官員呢在詞窮理屈的過程裏面呢就開口及著你答錯啊咁樣。咁所以呢，其中呢毛孟靜議員呢就甚至乎有一個臨時動議呢，就要求這個嘅鄭若驊咁呢就要全程呢都要出席今次連續五日合共20个钟头嘅會議，特別係答嗰啲法律層面嘅問題。咁但就少少令人出奇呢，今日原來唔係淨係李家超作為保安局局長一個人單拖赤膊上陣，咁鄭若驊都竟然意外地係有出現。因為大家知道啦，近日鄭若驊就好多即係連番嘅醜聞啦，咁樣啊，除咗僭建啊、冇申報啊，最近又發覺係即係佢有啲嘅喺上任作為律政司司長之前，有啲嘅工作仲仲裁嘅工作又未申報啊。許先生嘅物業，佢就話因為佢冇直接得益，又冇申報啊，完全違反咗，又或者係。過去的慣例，因為很多行政會議又好、立法會議員又好、高官又好，即使他的配偶的物業或資產的話都是有申報的，就很少就好像鄭若驊那個講法，咦、我老公的事不關我事，所以我就認為沒有直接的利益關割的話，那我就沒有申報了，樣是那沒有想過他今天都走出來，但是呢一樣都是被無論是議員又或者是記者就圍住他，是去問他一些個人利益操守的問題啦。明明这个律政司司长在这些这么重要的时刻应该就走出来呢，就即是去为政府是去解话，或者就送中条例是 去即是做理想的解说，但其实他不单止没有履行到他基本的职责，他因为自己个人的丑闻是连番的丑闻，即你问我这些一定不是意外，也不是疏忽的，差不多你可以理解去演绎他是一种有组织的一种的 有心隐瞒、 处心积虑的一种的隐瞒、但是都是厚住面皮呢是去即上到立法会那里，所以还有少少嬉皮笑面，就被郭荣亨就闹鬼，他就说你不要怪笑，其实他可能他的政治技巧就是故作镇定，你罵他又唯有厚住面皮，唯有帶少少微笑，但是怎知又即被人被人哋咁樣鬧嘅話，就面懵懵咯，係 啊， 呢、這個真係有啲可惜嘅咁樣係嚇。咁啊，大家亦都記住啦，嗱，而家即係個事態係不斷係即係演化當中啊。琴日就有路透社啊，即係有篇好重要、好重要啊，即係好似核彈級咁樣嘅報導出咗嚟，就係因為有三位嘅資深法官匿名嘅接受訪問咧，都係對送中條例係有保留啦，好大嘅疑慮啦。客觀效果是不是大陸政府透過香港的法庭法官的手係去作惡啊，將香港人去移交翻大陸啊，咁樣呢個好重要啦。仲有就是英國啊、美國同加拿大啊，唔係英國同加拿大的政府是有一個聯合的一個嘅公開的聲明，是俾特區政府都是關注到呢個送中條例嘅。咁呢個亦都係非常非常之罕有嘅。嗱、以我所知呢，1997年到而家就未出現過嘅， 未出現 嚇，即係英國加埋加拿大嘅政府，因為佢哋兩邊都有好多嘅僑民喺香港嗰度，既係居住啦、工作啦、從商啦，特別係加拿大啊，有大量嘅加拿大人係即係數以十萬計嘅加拿大人係住喺香港噶，咁所以佢哋都係持份者喎，因為就係呢個嘅送中條例啊嘛嚇， 影響到佢哋啦。 因為我哋唔好忘記，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受呢個美國政府委託係去拘捕咗之後，就喺大陸裏邊即刻有兩位嘅加拿大公民都被拘捕啊嘛。咁所以香港嘅加拿大人梗係會擔心啦，加拿大人嘅保障佢哋福祉嘅政府都會擔心啦，係。 所以加拿大人而家都有聯署去都係反抗呢個惡法，係 啊， 好多人聯署。但好可惜，政府嘅嘴臉真係好核突啊！成件事、就係話啊，法律界、新聞界甚至外國嘅朋友咧，通通都係唔理解嘅，有啲誤解對於送中條例，就淨係我李家超最理解。呢、這個態度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奇怪，非常之不能接受啊！即係你有咩理由？原來大家咁樣講都係錯嘅，連法官講嘅嘢，即係琴日路透社三位法官匿名講嘅嘢都係錯嘅。咁依、這個咁嘅態度會唔會係太過離譜咧？ 佢真係覺得眾人皆最許獨醒啦， 許獨醒啦， 佢叻曬啦，佢威曬啦嚇！二十二位啊，十二位呢、這個嘅大 前大律師公會前主席的聯署，他覺得他自己是可以凌駕他們。有法官匿名的接受訪問，擔心又會他又會覺得他對法律的理解又多過他們。又指控這個傳媒又或者社會各界的人士是對個條例了解不深啊，被誤導啊，很多的誤解啊，咁樣又是他先理解曬啦，咁樣係 龍門任虛擺。 係啊， 即係之前就話法庭會把關的，跟住咧就擺啲法官上台。依家到啲法官出聲啦，佢又話唔係嘅，法官咧不適合作政治評論，即係龍門任去擺，即係出聲又唔係，唔出聲亦都唔係。咁究竟我哋能夠對啲出聲咧，就要靠我哋即係要對於依件事要多啲發聲，聯署多啲。同埋咧，六月九號一定要企出嚟。 係啊，嗱，你就做地區工作啦，你喺荃灣嗰度做社區工作，你應該喺嗱，我哋都開咗好多街站啊，我辦事處連續琴日、今日、聽日。下個禮拜一就去全個新界東入曬信箱啦，講緊十幾萬份嘅反送中嘅單張啦。你喺地區裏邊去派單張嗰陣時候，開街站反送中嗰陣時候，啲街坊嘅反應係點啊？ 街坊反應非常好啊！即係最緊要嘅係，尤其啲年輕人，甚至係著住校服嘅中學生，都肯去接待單張，即係肯去了解。 通常有冷感嘅喎。 係啦， 我哋落區嗰啲，我哋做議員或者做社區工作就會知嘅喎。通常就係中年嘅男士女士就對政治或者社會時事就關注多啲嘅喎，係後生嗰啲就真係好冷感嘅喎，係特別係著住校服嘅學生， 係著住校服都咁拎。同埋最特別就係琴日我開反送中街站嗰陣咧，竟然有位清潔姐姐，即係佢平時都係喺附近嗰度工作嘅，咁佢今日見到我，佢都埋嚟喺度問我，究竟發生嘅咩事啊？咁我同佢解釋啦，呢個咧就係會將香港人送去大陸啊。去受審，咁啊非常不能接受，打破一國兩制，咁連佢都話係，咁真係事態幾嚴重，即係連即係一般大家嘅百姓，即係甚至清潔姐姐，佢都會想去了解多啲。咁可想而知，即係政府依家造成個影響係幾咁大。 係，如果唔我相信好多市民都會留意，點解由二月中到而家差唔多無間斷地，就算係即係染紅咗嘅媒體主流媒體都係不斷報導，日日報導，又有好多嘅動作係去出現，甚至乎有好多嘅外國媒體又嚟到香港，藉著六四三十週年，又去關注埋呢個嘅送中修例嘅情況，有好多嘅外國使節啊，外國政府又會發聲啊咁樣。我相信好多市民喺電視新聞上面會睇到，就算即係包括只係睇大台新聞嗰啲嘅市民，都會覺得咦事態非比尋常喎，咁樣係。我自己喺立法會每個禮拜都會見嗰啲嚟參觀嘅學生啊，即係立法會嘅教育部就會有啲導賞團俾佢哋嘅嚇。我見親嗰啲中學生、小學生，有時同佢傾起時事，都問佢哋你哋知唔知而家社會上邊最關注係邊啲議題啊？佢哋都可以好清楚講到，就係呢個送中條例啊咁樣。 小學生都知道送中條例。 小學生、中學生都會知道即係嗰個情況。我相信佢屋企啊，佢爸爸媽媽都有關注到啊。佢哋聽新聞都知道呢個事態係點樣啊。特別。梗係了解到，因為好多新聞你都會聽得到，香港同大陸嘅司法系統有幾咁唔同啊嘛，係嚇咁，所以當呢個嘅鄭若驊同埋李家超作為保安局局長喺立法會裏邊就話啊，如果日後有香港人翻到大陸受審嗰陣時咧，點樣提供協助俾佢哋嘅話咧？點解會社會人士話喂？咁如果係咁啊，真係要介紹阿李文竹女士俾你識啦，因為許先生黃全章呢個維權律師被秘密審訊、秘密監禁或者係完全失去聯絡嘅話，邊個幫到佢啊？如果大陸嘅法治系統、司法系統真係有呢方面嘅協助係提供得到嘅話，咁你睇翻實際發生嘅事，我哋人係經驗嘅產物嚟噶嘛，係嚇，你睇到過去係啦，過去嘅經驗係決定咗我哋去點樣判斷而家呢一個掌權嘅政府佢嘅實際行為或者係講出嚟嘅所謂嘅叫做承諾有幾多公信力啦？係 啊，黃全章律師俾人壓咗三年先至審，即係唔好話個審訊公平定唔公平啊！你連個審訊之前啊都唔知點樣處理，都俾人扣押咗咁耐，仲要冇指引跟嘅。咁我哋香港人梗係唔信你啦。 係嗱，咁啊好多民間團體咧都係不斷落區嘅，民陣亦都係噶，即係有海報隊啊，有好多團體，譬如好似連登都係有好多嘅後生仔、年輕人係去自發啦。咁就全香港應該唔 500幾間的學校，又說現在應該有超過300間都做了一些聯署，雖然有個別一兩間就聲稱懷疑是不是有些聯署就說這個是不是無認啊，這個屈永賢啊文記呢走出來說即這些聯署不代表他啊，這樣是啊，即有這些說話，但是你看回那個的聲勢又或者市民的關注度呢，其實現在是直逼，真是直逼2003年七一上街遊行之前那幾個月的情況。 是 你當時很小的， 是的，應該很小 的，你那時候幾歲啊？ 應該十幾歲， 十幾歲，你那時候是中學的了，是不是 中學啊， 中學的了，是的，我真是歷歷在目，那時候是每隔一兩天就有個別一個的界別啊，一些民間團體啊出來開記招啊，發聲明啊，刊登廣告啊，好像昨天有一些有一班的會計師有刊登廣告啊，在報章上面全版廣告啊，在《蘋果日報》上面咁樣係去即係表達佢哋對呢個嘅政治問題嘅關注啊，咁樣係非常之類似 的。唔同界別都有啦，法律界又有啦，社工界都有啦。社工界嘅朋友就話就係社工工作只要人權先係佢基石，如果冇人權咧，咁就咩都唔使講，咩社工工作都唔使講。 哦，連佢哋自己嘅人身安全出問題，大家知道而家近日。中國大陸裏面有些社工又是人間蒸發了，失了蹤都不知道去了哪裡，家人也都即音訊全無這樣，那你會知道那個很可怕 的可能出現的現象是怎樣。那我在後面呢有兩張海報啊，細梁咧就飛翻加拿大之前咧就千叮萬囑啦，因為咧就我同新民主同盟印咗大量嘅海報，就仿效翻上一次我哋4月28日嗰次嘅動員啦嚇，咁啊同阿細梁啊設計咗一啲嘅海報啦，咁啊印製咗之後咧就大規模派發俾參加6月9日遊行嘅示威人士。而家似七一咧就係、好多市民咧又會自發做自己的道具啊、標語啊，咁但係我哋都準備一大批咧去派嚇，有呢個奴才賣港嘅李家超嚇，仲有呢個林鄭下台大話精林鄭下台嚇，將呢個嘅虎頭鎗刀呢、這個共產黨嘅 logo 好似呢個嘅 tattoo 啊，好似一個刺即係紋身咁樣紋咗喺林鄭嗰塊面嗰度。咁呢啲咧我會快到咧喺下個禮拜二，即係6月4日嘅。在維園燭光晚會的附近那裡都已經開始派發，有市民特別提我們、Gary、咖喱飯不要只是印中文，要印英文、答應大家一定是有英文的，既有反送中亦都有這個 No Extradition to Mainland China 的英文 的海報呢， A3 的海報卡呢是派給大家、我印了差不多成20,000張的、20,000張希望夠派、如果6月4日派得多的話呢，再加印趕去6月9日的時候呢就再派給大家，我們希望呢就在這個的、遊行的龍頭附近啦，又或者是沿途嗰度派啦，咁啊多啲市民攞到咧個聲勢就好啲，咁啊譬如話逢親過天橋有外媒嘅地方咧就掀去英文嗰邊嚇，咁啊有張好有聲勢嘅相片，咁希望咧國際社會有關注到啦，咁樣係，咁啊跟住咧就即係嗌口號嗰陣時咧，無論叫林鄭下台啊、奴才賣港啊，咁就用呢啲有人像嘅 target 呢啲賣港嘅高官咁樣咯，係，咁所以各位市民真係啦，我哋知道6月9日咧係一個超級動員嚟嘅，咁就真係咬緊牙根嚇，民主派亦都係即係會繼續喺聽日又開會啦，大佬真 係又開會， 真係揾命搏。聽日仲要同時兩個會添啊，公務同埋呢個嘅保安事務委員會講送中條例係同步開會，我哋會喺兩個會議室嗰度走嚟走去咁樣嘅。六四都係啊，呢個陳克勤真係靠害噶。呢個送中條例嘅會係開到夜晚嘅6點至6點30噶，係務求咧係燒曬我啲時間，甚至乎阻礙我哋咧係去到維園嗰度參加呢個燭光集會，或者燭光集會之前嗰啲嘅喺維園附近嗰啲嘅政治動員噶。咁但係唔緊要，我哋有唔同嘅崗位嘅，我諗唔同嘅。團體啊、政黨的成員就會有些分工咁樣咯。 我哋地區人士都做好地區的崗位，市民有大家的支持咧，咁我哋工作就更加好。 係啊，我哋頭先嚟之前，我哋嚟之前喺牛頭角嗰度。 吃飯都有民主黨的街站都在度派緊，又播緊咪咧，係去反送中啊！我哋梗係走埋去俾隻手指佢啦，叫佢撐 加油 啊！因為有少少微雨嘅嚇，咁但係就即係而家離開6月9日嘅時間動員咧，我哋真係要盡我哋力量咁樣。 係啊，大家落住都見，即係喺度開街站都可惜啲大家決心係咁犀利。 係啦， 咁我覺得有一句講得非常之好嘅，就係、是、之前睇文章見到，就係香港人輸咗咁耐，不如試下贏翻一次。係，咁我覺得6月9日係值得大家翻嚟。 呢個係好本土派嘅口號嚟㗎，係 本土派， 係即係會用翻呢、這個，我哋要有一次嘅動員。我哋知道係咪真係扭轉到劣勢，唔知未知道結果係點嘅。咁但係當我哋希望國際社會都同步地關注，甚至乎俾壓力我哋嘅特區政府，既係保障佢哋國家公民嗰個作為持份者嘅權利，亦都係關注到香港嘅政治形勢，話我哋都要做好我哋嘅本分啦。咁6月9日就照即係、就是、要求大家無論如何都要企出嚟啦。咁樣係好嘛？表個態係好重要嘅。咁而家咧，我哋咧就會有個 break。喺個 break 之前咧，咁啊啱啱咧就將一首我哋今日喺呢個《蘋果日報》動新聞呢、這個達明一派啱啱星期一開始派台嘅紀念64/30周年，好似話呢個叫做佢30年前六四嗰陣時候有首歌叫《天問》啊嘛，係咪？呢首係《天問續集》嘅，係關於六四嘅歌曲嘅 MV 咧，係播出嚟俾大家睇一睇嘅。 信念好当像为了被怀念，现在别问他可有胆公开纪念，被现实骑劫怎怨天，如烛光都有罪，将暗黑多几十年，伤疤都有灵，未变脸。回忆即使有罪，真相怎么敢冒言？历史假使有人竟被发现。当天走太前，道路腐坏了，不敢涉险。现在若问我，怎会这么想纪念？烈焰还灭过，总有烟。如烛光都有罪，将暗黑多几十年。伤疤都有灵，未变脸。回忆即使有罪，真相怎么敢冒言？历史假使有人竟被发现，皇天不必答辩，只怕苍生肯妄言，头土不知冷言。 這隻呢是台灣愛文芒，它是經過農藥檢測的，即是不含農藥，是用有機肥料灌溉的，有機生果來的。而且呢跟呂宋芒不同，呂宋芒其實你看到綠的生果運來那裡是牛熟的，它質感呢是芒果的質感來的，跟那些蘋果芒是不同的，我是芒果的專家來的，但它又帶有一些蘋果的香味，和那些蘋果芒就完全不同的。現在可以在網上或者門市就訂購的。 你 check 下網度啊，啲人賣好貴嘅呢啲550蚊，我哋咧就399蚊。 香港地少人多，要儲30年錢先有樓住。逃犯條例係為公平正義。香港唔夠地，要用10000億起人工島。喂，唔係亂噏喎！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為常識，建立民間力量。高官權貴利益輸送，我哋迎頭痛擊，反頭學者混淆視聽，我哋見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檔案。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 Hey, 大家頭先睇到啊，呢個天文續集啊，啊歌名就叫回憶有罪嚇，咁、啊、就呢個64/30周年啊，大家知道咧，就其實已經好耐咧係好見到有流行歌嘅作品咧，係因應六四而係去。即係創作啦嚇，近年嘅其實已經講翻係2014年嘅散運啦，撐起雨傘啊，你會見到有啲嘅演藝界嘅朋友咧係有參與啦，有啲時事性嘅歌曲，例如好似《起碟街》嗰啲咧，就即係阿謝安琪嗰啲係有唱啦，應該係周博賢幫手做監製嘅咁樣係嚇，咁但係香港樂壇咧根本呢一類型係有時事性，更加唔好講政治性添啊嘅歌曲咧，其實真係少之又少嚇，咁達明一派就梗係好有指標性啦。30年前到而家今時今日64/30周年咧，推出翻一首嘅特別作品咧，呢個係真係令到我哋覺得時間又真係飛逝啊！係嚇，咁就我記得好似真係歷歷在目。去講翻六四事件，我自己就好似你咁嘅今時今日咁嘅年紀。嗰陣時我係啱啱讀大學嘅1年班。嚇一年班嗰陣時，啱啱去咗美國三藩市讀書，就發生六四。你接觸六四嘅情況係點樣嘅？係 我接觸六四，其實因為我都比較後生。 你好後生，六四發生嗰陣時，你未出世添。 仲未出世嗰陣，係啊，即係仲未出世。咁對於六四嘅認識咧，其實係非常好彩，係透過即係學校入邊啲老師咁樣去教出嚟嘅。即係嗰陣有歷史科，咁即係中三仲有歷史科嗰陣咧，咁啲老師咧都會肯去，即係每逢六四都會去即係同大家講一講究竟六四係咩一回事，即係起碼等大家唔好忘記呢件事先。 係 係啊，同埋都係透過，因為我屋企就比較近維園嘅，咁通常每年六四都可以落去去下一轉， 你即係每年都見證得到呢個歷史嘅場面。 係啦，嚇！咁嗰陣嗰個畫面都非常靚啦，就好似即係首歌入邊講，即係如燭光都有罪，將暗黑多少十年。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哋連 呢、這個就係燭光回憶有罪裏邊嘅歌詞， 回憶有罪入邊嘅歌詞。咁即係如果我哋呢個燭光都唔點嘅話咧，咁我哋好難令我哋下一代都會知道呢件事。即係唔係下一代唔好似我咁好彩，即係因為尤其是依家。政治的環境比較慘，即是歌手你唱多首政治歌，或者講一講關於時事的都被人打到不知道去了哪裡，即是我們看到何韻詩啊，你達明一派他們都是即非常之敢，即敢去出聲的人，我們非常欣賞，但是我們會在主流的媒體裡面看到他們呢，即譬如大台這樣TVB 這樣，即不會看到他們了，原因都非常之顯淺而明，所以我覺得要即作為下一代都要去感受，即珍惜這個這樣的傳承。 反而部分的藝人你看到他反而越遠離這些咁啊，政治嘅混水，又或者唔係，係另外一趟嘅政治混水，不過就親建制嘅，就飛黃騰達啦，好多曝光嘅機會啦，咁樣甚至乎即係適當嘅時候嗰陣時就俾政府捧咗出嚟咧，係去即係為政府嘅工作啊。政策啊，係去保駕護航啦，咁樣係本來有民間特首之稱嘅劉德華，就因為早前關於呢個嘅團結基金啊，董建華嗰檔嘢，咁啊揾佢出嚟唱好呢個嘅東大嶼填海人工島，咁啊搞到咧就即係市民對佢呢個嘅公眾形象有好大質疑啊，咁樣係咁，所以我哋珍惜呢啲嘅即係講真話或者係願意講出裏邊心底説話嘅藝人啦，黃韻詩好啊，黃耀明何韻詩。黃耀明、葉德嫻啊，近日就呢個送中條例啊，大姐明啊， 啊、林建明啊，呢啲我哋都係好珍惜佢哋，即係願意肯企出嚟啦。係咁，但係佢哋真係承受好巨大嘅，即係個人喺無論喺即係生涯規劃上邊啦、職業上邊啦、演藝事業上邊嗰種嘅打擊咯，係 一定好大犧牲嘅。 係啊，係啊。咁啊，卅週年咧，你係真係可能真係居住嗰度係好難得地去見證呢啲咁嘅場面。我細個我記得中學嗰陣時試過有。去維園有人有集會啊，嗌一啲政治口號，對一個小朋友嚟講已經係覺得好震撼，更加何況你見到年復年咁樣咧喺維園裏邊呢啲咁大規模嘅集會，其實喺第二啲地方係極少有嘅。有嘅就係邊啲咧？就是、出現咗好大嘅政治震盪嚇，例如你會見到南韓民主化咗噶啦，開放咗噶啦，即係佢哋因為早前呢個朴槿惠嘅貪污事件啊，要拉佢下台啊，咁做咗兩年，你會見到佢哋有連續多個星期，每個星期日都出嚟集會啊，先至會有呢啲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一般嘅地方社會國家咧，好少呢啲咁樣大規模嘅政治集會嘅，咁所以其實係好震撼。 即係呢個政治集會持續到咁耐，都要多得另一方面嘅支持，即係另一方面佢哋嘅堅持，就係、是中共佢對於六四佢唔肯平反嗰個堅持，我哋先至要咁樣繼續搞落去。因為佢即係個立場就係企得咁硬，就係、我哋係唔會幫你平反，亦都冇呢件事發生。咁呢件事如果我哋唔能夠接受嘅，就必須繼續去企出嚟咯。 同埋就我同阿細良喺節目裏邊都多次講啦，佢即係悼念六四，佢本身嗰個係有個正面積極嘅意義，即係除咗過去曾經有啲嘅團體講。或者質疑這個是否行禮如儀，但你不要忘記這個是點出了共產黨的本質嘛。我們整整一代人，記住大家知道每一代人都有些很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政治學理論說 political event 是會影響整整一代人的那個政治觀感啦，他們的意識形態啦，他們的價值觀啦，甚至乎帶他們去行一條本來沒有想過行的一個人生規劃。我自己亦都係啦，係啊！香港好多人而家今時今日嘅民主派或者從政嘅人，如果唔係因為1989年嘅天安門嘅大屠殺、六四民運，我諗喺香港亦都唔會參政，又或者唔會參與呢個香港民主基建嘅一啲嘅工作咁樣嘅嚇。咁啊，第二啲地方你會見到，譬如話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啊，這個越戰啊，一啲嘅政治暗殺啦、啊，呢啲咁樣咧，其實都係影響佢哋好多代人去。他們那個的人生規劃，從而呢是決定了跟著那個地方社會的國家那個的政治的走向的，香港都是的，還有我們點出了共產黨的本質，到今時今日問那個問題都還是適切的，就是說當我們悼念六四，我們就去質問一個政府是透過自己所謂的叫人民子弟兵，即是解放軍是要屠殺自己的人民，是去希望令到他們噤聲，希望是令到他們不是透過遊行請願示威集會是令到他們的政權不穩嘛。這是一個很基本很基本的問題，每一個政府都要問，每一個政權都要問，你的合法性你的認受性是來自哪裡。當你自己明明施政的手法是受到質疑，有人民走出來是去抗議的話，你不單止不是因為透過調整自己的施政的手法，反而是透過怎樣肉體消滅、槍殺他們、用坦克車剪過他們是去解決問題。共產黨到今時今日都是要面對這個的歷史上面的審判的嘛，你在國際社會都是抬不起頭。今天發生什麼事呢？今天又是了中美貿易戰角力的同時，今天又是國務院的發言人在他們恆常的新聞發布會裏面，新聞發布會裏面不是主動說，而是有其他的記者問關於這個六四事件的話，他們都是即表達這個的這個的譴責，或者這個強烈上面的一個的表態的，是共產黨或者現在叫做所謂的強國或者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了，但是你在政治道德上面始終都是一個侏儒，因為你永永遠遠不能夠解決 這個過去在歷史上面犯下了個滔天罪行嘛，是 啊，即是連錯誤都不肯承認， 是啊，還有當他沒有犯錯的話，不是沒有調整或者是沒有糾正他的錯誤，沒有平反六四，沒有去追究這個屠城的責任的話，這種專橫獨裁殘暴的政權是會不斷是會繼續這樣是去透過殘民就是以自肥去保障他們的政權的嘛。實際意義就是今時今日為何香港要搞送中條例，這個習近平要在香港要全面管治，透過西環，透過這建制派的奴才是去打壓香港人的政治公民權利，都是這個共產黨那種的管治手法一脈相承是去傳承下來的嘛，是，所以我們悼念或者是不敢忘記這個的六四屠城，就是一種都是一種抗爭來的，在這個積極面上面去看咯， 就好像你說不只是你那一代的人士，更加是後面每一代的人的事，因為都是反映著我們的即所屬的政權究竟他對於我們人民的態度是怎樣，而對於人民的態度原來就是保存自己的政權為先，你們想去做任何事都是為夫，就是你想去爭取任何的進步，任何對於人權自由的保障，你都是用一個這樣的手法，還要不肯去平反，不平反背後意義更加就是代表著我們覺得這種方法沒有問題。 是啊，香港在1989年的5月中的時候曾經試過150萬人上街，是史無前例的，後有沒有來者我們不知道，6月9日有多少人上街我們不知道，但是因為共產黨殘殺人民是令到很多人有政治覺醒，甚至乎會覺得為了呼應內心即是良知的呼喚是站出來的話，這個是很重要很重要一個的歷史上面的一個集體回憶，對這個政權質疑的一種很巨大的烙印，是永遠都不能夠忘記， 永遠都不能夠忘記， 是啊，是啊，所以就六四晚去到維園那裡，希望見到大家，我們一樣是會擺街站在維園的外圍噴水池，不過我們不知道我們找不找到位置，即現在都還未知，因為很多團體都是會去擺街站，但是呢就這麼多年都是有參與這個的燭光集會，今年都不例外的這樣，好，那講完這個六四三十周年又講一講潘朗聰你的地區工作了，你這麼年輕為何會對政治發生興趣的？其實 最大衝擊一定是雨傘運動啦， 雨傘運動，所以雨傘運動就是你這一代的 political event， 這一代重大的政治事件，我們那一代就是六四 最大的政治事件，對於你說，尤其是那時候剛剛即係會知道究竟個社會發生咩時候，就係一件咁嘅事。咁個對於我哋嘅衝擊都好大啦，亦都認清咗究竟依家即係我哋所屬嘅政權嘅立場，究竟係發生咩事啦？ 嗰陣時係因為黃之鋒學民思潮、香港眾志衝入去公民廣場啦，又或係喺之前嘅年紀好長時間醖釀嘅佔領中環，戴耀廷主催嗰個佔領中環嘅運動咧，係。 長時間都要留意的，因為這件事其實都醖釀了很久，都是因為靠之前一直都在說和平佔中那些概念，才令大家會覺得、哦、原來佔領是一個、就是大家能夠去推動這個社會改變的一個、行為，我們才會選擇去走出來街頭，如果沒有前期的工作，我想都不會有這樣的、就是那時候這樣的情況、 但是佔領運動當然是很聲勢浩大啦，有很多同路人啦集在一起啦，不是說圍爐取暖，而是你說哇大家並肩前行啦，但到你及後真的委身在地區工作，透過、就是、地區工作是去譬如說做一些草根民主的工作的話，有沒有發覺是很不同的一回事？ 千萬不要說委身，即我覺得這件事是大家站在自己的崗位做自己應做的事，即是譬如今天的主題說民主派地區工作辛酸，我覺得不是辛酸的，即是因為你做這些、 好啊，你有這個 spirit 做這些一定有回報的，即是譬如你會收到、啊、之前做、反送中街站的時候，有些街坊都會很熱情去說聲加油，甚至哇還送了腿單子， 但一樣有些藍絲走過來弄隻手指你好啊，找粗口罵你又好啊， 在你面前接了你张单张之后掟返俾你又好啊，成搭抢咗你之后抌落地下又好啊，咁样都有㗎喎、 啊。有啲男士埋嚟同我哋辩论嘅， 直头去辩论反而好啊，我反而觉得需要辩论、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 呢个真係草根民主教育工作嘅真谛，肯辩论就好啊，起码佢肯思考。我哋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啊！ 系啊，真理越辩越明啊！譬如我哋佢都话唔系喎，你犯咗罪咁，你咪受审咯，惊乜嘢啫？冇犯罪就唔惊受审啦。我都成日翻大陆嘅，大陆咩问题咁样？但系咁问佢一句，咁你承唔承认大陆系有冤案啦？ 嗯， 咁佢答唔出，咁佢都即系心入边知道，其实有啲咁嘅情况。咁就即系大家会起码多层了解，就唔会盲目。我见到你系泛民嘅，你系乜咩派嘅，咁我就。冚你當，釘你當，踩你當。 唔係，我哋唔係好介意俾，即係用 trial 俾人哋問候，唔介意。但係你問候完，唔該你講一講，你為乜問候我先？ 點解要問候我呢？ 我俾你問候完之後，如果我能同你有一個嘅溝通，講到我信嗰套，同埋我講俾你聽一啲實質嘅理據，我哋都有 supporting evidence 啊，有啲嘅理據去支持我哋嘅信念，又或者我哋想爭取嘅目標噶嘛，或者我哋關注嘅議題噶嘛，你肯聽，起碼我嘅工作係有價值咯。 係啊。起碼可以改變到即係少少嘢啦，即係起碼你唔會即係有傾有講啊，起碼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大家原來係諗緊乜嘢，即係可能我唔同意你意見，咁但係我會即係會同你有交流，咁啊知道究竟大家諗緊。 佢哋都係有啲死穴嘅，有時咧嗱啲藍絲就會同我哋講話，你啲。英美走狗啊，點解唔去美國啊？咁樣嘅係，哇！你咁唔中意香港，你走啦咁樣係。 係 嚇，咁但係同一個講法，只要你調翻轉，喂，你認為共產黨冇問題，你認為特區政府做呢啲嘢冇問題，你會認為香港大陸化冇問題，你會認為呢種嘅中港融合係冇問題嘅，咁點解你咁喜歡呢個制度，你又唔翻大陸住咁樣？通常佢哋都係口硬 硬，都唔出啦。 又或者嗰啲深藍嘅藍絲，佢又大大聲聲自己話：，我偷渡落嚟香港啊，我捱咗咁多年啊，點點點啊，你哋唔好搞亂檔，唔好搞震咁樣。你講到最尾嗰句。咁好啊！咁點解你唔翻大陸住？點解偷渡嚟香港啊？如果你覺得嚇，即係共產黨嘅管治係咁好嘅話，佢哋通常亦都係口硬硬。 係啊，呢啲答唔出啦。 係啊，係啊。 同埋去到即係實質嘅地區工作層面，你會發覺，即係我會發覺咁講，我會發覺原來即係政治理想同現實爭好遠嘅。 爭幾遠咧？ 即係唔可以一步登天，有啲時有啲嘢，即係要慢慢同啲街坊去解釋，慢慢去講，其實我哋嘅。目標，我哋想做啲乜嘢，咁其實街坊都會理解，但係一定要有耐心啦。前提係， 即係你意思係話，先成為一個服務提供者，你服務到佢，又或者你透過地區服務取信於民，爭取到佢哋嘅信任，跟住變咗你嘅政見，先至會係有多啲份量咁嘅意思啊。 咁啊，起碼我覺得街坊其實都係。為我哋好，想幫大家服務嘅，咁就唔係嚟搞震。咁我覺得依個好緊要啦，起碼等街坊知道你係做嘢嘅。咁依個係重要。咁但 係你嘅對手一定唔會係咩㗎？嗰啲建制派嗰啲一定會覺得，因為如果你越做得成功，又或者係透過地區服務真係爭取到啲市民嘅認同嘅話，你對嗰班友就係威脅嚟㗎啦嘛。係 啊， 一定搞你喎，點搞你咧？ 哇，其實落到去地區咧，即係你會以為咁，我簡單服務一下，又或者我即係用盡方法，我點樣去做呢，即係就唔係就咁簡單嘅，就會受到其他唔同嚟嘅阻力。咁譬如好簡單，即係想做一個即係想喺街站、喺地鐵站門口咁等大家去接收一下一啲社區嘅資訊。 嗯。 咁但係咧就會受到我邊做係綠洋嘅選區啦， 荃灣綠洋 係啦，荃灣綠洋咁嗰度咧就有綠洋方，咁就係由港鐵公司去管理嘅。 嗯， 咁問題係咧，我哋喺嗰度擺站，通常港鐵公司即係經過之前黃浩明案咁樣，咁佢哋都會即係俾翻相對多少少政治自由，大家就會去容許大家喺度擺街站。咁我哋都同港鐵嘅職員都溝通過，咁就話咁不如你擺到九點走咁就可以啦。 你係嗌曬咪啊，或者係好大個檔咁對佢哋即係進出口嗰啲嘅人係造成阻礙，因為只不過你係純粹係派單張啊。 其實純粹派街張，派街張派單張嘅啫，因為我哋放喺站即係站嘅出口嘅兩邊。咁其實。絕對可以在中間有足夠的人流可以通過，亦都我都不認為構成阻街，亦都未有街坊話係阻街。但問題係咧，就綠洋坊嗰邊咧，就有位自稱港鐵職員， 出到嚟咁同佢講話啊，明明誒佢話你喺度擺緊街站唔得喎，你哋喺度宣傳自己唔得喎，咁我要求離開咁樣，咁啊態度非常強硬。嗯、但係奇怪係港鐵明明係之前同佢傾過偈嘅嘛，佢講咗啊離開我六九點就走啦，咁 即 係 大家有協議嘅， 已經有協議啦。 即係你譬如話做一段短嘅時間，又唔係長時間喺度做嘅話，都係容許嘅咁樣。 係啦，咁你喺度擺一陣咁 OK 啦，但係點知？他就自稱港鐵職員，亦都話自己是港鐵啦。 係咪冒認啊？ 係咪冒認就唔係嘅？佢都係張港鐵嘅證，但係問佢你係屬於邊一個港鐵嘅單位啊？你係邊個部門做嘢啊？唔講。 即係佢唔係管理嗰個地方，但係可能港鐵其他地方物業嗰啲嘅。 係啦，可能佢喺隔離港鐵車廠嗰度做都有可能嘅。咁問題搞笑嘅位咧就係、是、啊，我哋喺度即係爭持緊喺個門口爭持緊嘅時候咧、嗯，有街坊經過佢話：，你咪就係綠陽嗰個物管經理咁樣。 哦，俾人踢爆咗。 就俾人踢爆咗。咁佢 綠陽商場嘅物管經理。 係啦，綠陽商場嘅物管經理喎。咁就有趣啦。咁你明明話自己港鐵職員，你用港鐵嘅名義去要求佢離開。而我哋問你根據港鐵附例邊一條要求佢離開咧，又講唔出，係咪？咁亦都根據唔到任何一條法例，亦都未有警方即係介入，亦都冇居民投訴。咁、究竟係憑啲乜嘢去趕你走咧？咁、問題就係、是，即使佢冇根冇據。但係佢已經對於我哋嘅工作已經構成好大影響，因為已經喺個站。 會想封村咯，想利用佢自己嘅位置去令到你唔能夠做到你嘅地區工作咯。係 啦，咁喺門口度爭持咗好耐，咁我哋都冇辦法。 你當區區員係咪嗰啲係嗰啲業委會啊、業主立案法團嗰啲嘅人嚟㗎？ 我俾人當區區議員咧，就係、是、綠陽新村嘅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 哦，係咩？ 係啦，咁佢主席嚟嘅，咁都好有趣嘅。佢用自己嘅職權咧，咁大家可以即係評下你聽得公唔公道。就係、是、之前香港零一都有報過咧，就係、是、綠陽新村就搞一個講座，咁啊就請咗何君耀嚟講嘅。 何君耀 係啦， 就好人有限。 係啦，咁問題 執業律師 係啦。綠陽新村入邊有個綠陽嘅閲覽室嘅，咁入邊嘅守則第一條咧就係、是、講到咧，就係、是、閲覽室只提供俾綠陽社區嘅住户專享，咁啊第一句係咁樣嘅。咁問題係嗰陣佢搞呢個咁樣嘅講座，咁、就有好多唔同嘅交流人入去，亦、都冇做任何登記。換言之，綠陽新村嘅街坊佢俾管理費去即係、去維持呢、這個咁樣嘅圖書館運作。問題就佢就可以用自己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嘅名義去幫自己個區議員辦事處搞啲活動。更加容許街外人咧去用呢、這個即係自己新村入邊嘅設施，咁、其實呢個就係好明顯一個有權用到盡嘅例子。係 啊，嗱呢我想講啊，我自己都做過業主立案法團，我做過九年嘅法團主席，四年嘅法團秘書啊，即係而家都仲係做緊委員嘅。咁但係我就分得好清楚嚇，有唔少嘅民主派嘅議員。又或者是即係有政黨身份的他哋都會嘗試就唔好將屋苑嘅事務咧就夾雜喺自己嘅議員辦事處或者政黨工作裏邊，咁就以示公正咧，就唔好咁樣嘅。咁但係我觀察得到咧，有好多建制派嘅咩禮義廉啊、公察會啊咁嗰啲又會點咧？反而咧就係混淆嘅。明明是做緊業主立案法團的工作咧，就當咗係議員辦事處的正職嚇、又或者洗個管理公司啊，洗個保安公司啊，洗個清潔公司咧，就好似當咗自己議員辦事處的職員咁。佢哋做咗明明是屋苑管理的工作咧，就當咗係自己嘅正職咁樣嘅。咁所以小市民反而咧就真係要適當嘅時候見到有呢啲咁樣即係權責不分啊、公私不分咧，嗰陣時反而係要出聲。你要記住，屋苑管理是小業主交管理費的工作嚟㗎嘛，唔係俾你一啲嘅政治人攞嚟咧，係去謀取你自己嘅即係權位啊、政治利益啊，爭取下一次連任嘅本錢㗎嘛，應該係要分得清楚㗎。 係啊，因為佢亦都係用自己業委會嘅名義去話呢個綠陽嘅閲覽室暫停開放一天，咁、啊非常奇怪。 但係有冇業主同你投訴或者見得到，以為唔係好妥喎？點解會係咁搞法嘅咧？咁樣 都有啲街坊會同我講㗎，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咧？ 咁但係你點同佢點同佢講話，即係話佢哋都要喺適當嘅時候喺啲業主大會啊，又或者質疑翻點解個法團咁搞法㗎，唔係分得清楚啲嘅咩咁樣？ 我覺得最緊要都係要做翻好我哋居民要做翻個監察啦，即係、如果你監察咁佢先識驚，如果大家唔肯監察，由得佢嘅話，咁佢就真係無法無天。係 啊，特別當個法團又喺法團主席。同個現有嘅管理公司關係好啊，或者個管理公司係買佢怕，或者變相係幫咗佢做嘢啊，咁樣到下一次開業主大會係咪講話管理公司嘅合約要再繼續延續嗰陣時咧，就有種咁樣咧，有種虛虛實實混淆不清嘅一種咁嘅利益輸送嘅狀態咧，呢個亦都係唔理想噶。明明係屋苑清清楚楚技術層面嘅管理問題，就冇理由夾雜咗一啲嘅政治成分喺裏邊咯。 係咯，即係呢啲界線要分得清啦，同埋好似你咁講，用即係用屋苑嘅管理工作當係自己正職，咁呢個係非常之不可取嘅行為。 其實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即係我以前。我每次開業主大會，我都話：，我絕口不提其他，我政黨嘅名稱啊，我工作啊，只係從嗰個小業主關注嘅屋苑管理嘅角度去睇咯。咁所以各位香港市民，我相信我係另外一批嘅主持，解圍嘅主持亦都有講過。當你知道你自己嘅法團業主委員會裏邊有成員係有政黨背景嘅話咧，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唔好俾人上下其手，唔好俾人魚目混珠。當佢哋有啲違規嘅情況，或者係即係混淆不清嘅情況咧，應該就要出聲，令佢哋知所進退，就唔好俾佢哋咁樣係去濫權咯。如果唔係嘅話咧，你真係呢啲政治人，我覺得嗰個做法就真係唔可取啊！呢啲係啲。比較卑鄙的做法嚟嘅，濫用了屋苑的資源係去謀取自己的私利嘅，係咁就要提醒街坊啦，你做多啲，可能都要辛苦啲噶啦，係企多啲。明明每個禮拜企十幾個鐘頭，你可能要企多八九個鐘頭去做多啲宣傳噶啦，係。咁啊，有冇蛇齋餅種啊？ 蛇齋餅種呢啲有嘅，一定有的。 一定有既定動作、指定動作。係 啊，指定動作真係。 我哋用實務工作係去抗衡啦，我哋都冇咁多資源，亦都唔係依賴蛇齋餅種係去爭取市民嘅認同咁樣係嚇。咁啊，反而我就想提醒翻市民啊，有好多叫做自己係獨立啊，又或者甚至乎話自己係民主派啊咁樣。而家香港打到埋嚟嘅就係呢個送中條例啊，喺送中條例嘅政治參與有冇企出嚟係擺街站啊，或者係對呢件事情嘅表態，其實係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指標的。當大家嚟緊見到十一月嗰場嘅大戰嚇，區議會選舉，大家其中一個可以參考你哋決定，你哋咁辛苦登記做選民投嗰一票係點樣投嘅話咧，喺呢啲大是大非上邊，你睇下嗰啲政治人嘅立場有冇閃咗去啊？有冇唔出聲啊？有冇扮出聲啊？有冇話自己有做嘢啊？又或者係即係議會裏邊票都唔投啊？又或者我係中立㗎咁樣係。咁大家就要留意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大家可以參考嘅。記住，大是大非嗰陣時咧，每一個政治人有責任咧係講出佢哋所思所想，嚇、俾大家去參考咯。 係 啊，好嘛？好咁啊！呢一集咧就好多謝啊潘朗聰嚇，咁啊嚟做我哋嘅嘉賓主持。希望未來日子裏邊仲有機會同你一齊做節目啦。 好，多謝你邀請先。 誒唔好咁講，下個禮拜咧就希望啊細良趕到翻嚟啦，因為咧就佢都好想翻到嚟咧6月9號呢一場嘅即係巨大嘅民意對決咧，佢都可以參與其中。將會係一個歷史事件嚟嘅。你大家香港人會見證一睹另外一個大規模上街的一個的形勢嚇，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住啦，咁啊亦都呼籲大家同我哋一起企出嚟去反送中，好嘛？咁啊下個禮拜五的政治咖喱飯再同大家傾過，好，拜拜。 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 你不理政治，政治不會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們不懂的。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說過，在各種的無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無知。 政治吃得的嗎？ 是啊。